到第四節點子冰冰翻翻嚟，咁我哋咧就回復翻正常啦，因為的總翻咗嚟，但係亦都有啲唔正常咧，就係我哋個監製竟然走咗佬嘅。 係啦， 係啦，我哋而家係冇監製嘅，所以講嘢個尺度可能會寬啲， 寬啲， 因為冇監製嘅關係，咁唔好意思啦。 君啊，頂我哋唔順啦。 咁第四節一開始咧就要講翻先，因為第一節非常沉悶嘅關係，而家補翻啲嘢喺第四節先。 其實睇下，咁我哋四節有四個唔同嘅人推咪都知啦。 係啦，冇計啊，今日個節目非常之精彩。 可能都一間接受唔到我沉悶嘅內容，跟住。有人掟嘢咁樣， 所以而家咪要講啲硬料流 刺激下大家先， 大家攞住啲嘢首先。 咁我先講講啲傷患消息先，咁我都係講啲偏門嘢啦。U21 中堅傷個髮根，長期缺陣，已經冇咗個中堅啦。跟住 U18 傷兩件 ，Dan Cronney 同埋沙利林頭先講過，分別十周同埋八周。華美倫就琴日復出咗啦，咁就 華美倫踢 U21 嚟噶。 咩啊？昨晚後備 出場啦！講所有傷 員啊！我以為你講 U21 傷員啦、 啊。佢講 U21 冷門嘅先。 如果你要講 U21 傷員，我俾到你，你係咪要聽先繼續？係咪先？ 我驚收視率再創新低喎、 啊。應該已經係新低㗎啦，唔使驚。咁跟住阿迪達咧，就應該對西布朗嗰場咧，就應該出得㗎啦。 幾時踢西布朗啊？ 好似一至兩週後啦，我唔記得啦。總之都係短時間啦。 9月25日喎、啊。 張伯倫咧就仲需要8個禮拜，冇辦法啦。咁普多司機咧原本就話12月，但係咧就應該10月1日咧都好似話有啲機會出得啦。 會10月1日咁就可以踢西布朗第二場啦，聯賽係嘛？ 好啦，跟住到 主場， 跟住到，跟住好緊要，跟住聽住咯。雲家心目中嘅中場大將大亞比11月中出得，但係據 輕度訓練咋？ 輕度訓練，但係應該會懟佢出 U21 㗎啦，我諗。 揀中佢啊！ 你 U21 賽程你頭先聽到幾密㗎啦， 底班啫，可能 都幾好喎。點 U21 去超 man 咁啊？ 但最驚又對住嗰啲曼聯嗰啲狗又俾人踢傷嗰只 Dan Cronney 咁啊，咁啊好攞命啊！一月放佢唔走， 放唔得。仲幾年約？好似今年啊？ 佢都係 唔係啊？大亞比張約好 Q 長啊，唔知15年定16年啊？ 喂，擺事實，大亞比張個命運就係佢自己退休㗎啦。邊個球會會再買佢啫？啱啱先？ 都唔係嘅，冤豬頭都唔係被封殺嘅。 港甲啊？ 港甲，你唔好成。 港甲好千不得啦嗰陣時。 咁咪係咯。 喂，如果大亞比踢南華，我真係幾想睇。 我踢飛馬好啲啦。 真係唔 會俾人困兩腳又冧低㗎。 唔係，因為我記得大亞比嚟香港踢嗰時候都係俾人 靴。係，我都有靴，我都有。 係咪上年？係咪上年啊？ 係咯。 冇錯。 即 係7月29日。 如果我冇記錯，佢出上半場咧，大亞比一拎波一傳失波咧，係連所有球迷都靴佢咯。即係佢嘅命運係阿仙奴版嘅拿斯利。是連啲自己友都會靴佢嗰種嚟嘅，真係。 算啦，為佢健康着想，去退休啦。 係啦，跟住就講 轉職做阿仙奴文員咧，全職啦，今次終於。 做乜打字？ 職業嗰只。 係啊，職業今次終於全職啦。 係 啦。係啦，長治醫療顧問。 做心理輔導。傷一次唔緊要。 心理實驗心理輔導。 我需要啲心理輔導，而家心理卡蘇拉而家話要1個月啊，大佬！我真係唔明白點解可以傷成咁嘅。原本阿 Joff 咧就話傷到歐聯嗰場嘅啫， 但係嗰左邊， 但雲家就話要傷到下個國際賽比賽日先搞得掂。 但係嗰左邊好似昨晚咁又有啲擔心，我又覺得 後備我都係嗰句咯，基拿比公事量咯，你冇辦法啦。 即係可能真係。想下大膽啲，可能真係擺。 唔係回收高幾年啦， 可能真係有得諗。 甚至乎路司機都好似話1-2個禮拜得，咁到時左路都勉強叫做有多個人咯。 你又係攞啲中場，但係左右翼啦。 又攞中場。 唔係，甚至乎雲家佢上年已經預告過俾大家聽，佢係有機會蒙利爾打集結比斯打翼噶。 都 佢有預告過㗎，佢有預告過㗎。 但係咁你左閘就會好大。 今年 一傷一個咪大鑊咯。但係雲家又係嗰句咯，發明嚟喺度怕乜？ 華美倫咯， 華美倫就左閘咯。 即係而家雲家簽個發明嚟翻嚟之後，我覺得佢藉口係多咗咯。 即係大家發唔發覺呢個節目真係好沉啫，又講啲咁嘢嘅。 係啊，好沉啊，好沉悶。咁冇計啦，咁有啲嘢自己睇啦。咁推介兩個阿仙奴網站俾大家啦。咁一個叫 arsenalreport.com 啦，咁呢個就 Arsenal Daily， 梗係唔推薦呢個啦，呢個裏面鳩噏噶嘛，裏面啲嘢全部 成日俾人騎劫噶嘛，揾其他 成日俾人騎劫嘅，又喺度亂咁噏嘢，係有陣時買下波衫有折扣嘅啫， 就冇乜嘢嘅。 一年都係一次唔大把。 係一年得一兩次咁大把。 搞下廠聚咯。 係啦，搞下廠聚，你哋去踢波就唔關我事咯。我依啲肥仔踢咩波啫？ 睇下 Peter 爸爸表演咯。 一年 Peter 爸爸係攝影表演啫嘛嗰次。 唔係啊，腳趾尾拉西死角入網啊。 哇，係。咁你唔去踢籃話？ 我踢精工嘅以前。 哇，好嘢嚟喎呢隊！咁就講翻個網站先，arsenalreport.com。咁呢個裏邊咧，就即係大家有時都想揾啲周薪啊，或者啲合約年期，咁呢個裏邊都會有啦。咁傷患嘅資料都會有，甚至乎過往咁多年雲家嘅轉會記錄其實齊曬嘅。即係大家如果想要啲比較資料性嘅嘢，可以上呢、這個。咁另一個要推介嘅咧，就係、是、一個近呢個月新興起嘅叫 fresharsenal.com。咁因為佢用 WordPress 嘅關係，咁、那個 server 就其實唔多穩定。但如果你每次上到去咧，佢嗰啲轉會消息啊，甚至乎有啲球迷想自己排下陣，嗰、那個構圖咧係比 Disc11 嗰個係靚啲嘅。同埋 呢個啱粉嗰用， 係呢個啱粉嗰用， 可以轉會啊咁。 係，你可以轉會啦。咁同埋呢一個 fresharsenal.com 咧，呢個 fresharsenal.com 過癮嘅就係其實佢係一個 blog 嘅形式，但係佢開放俾所有亞迷上去寫 blog 嘅。即係其實會聽到好多唔同國家嘅球迷寫佢自己對一啲嘢嘅觀感之類嘅嘢， 係 比較多嘢睇嘅一個網站嚟嘅。 將我預計雲家嗰陣變咗 EV 嘅陣容咯。 但係嗰個陣其實都唔係我預計嘅陣嚟嘅， 其實我官方陣容嚟嘅。 偷圖喎喺度。 係啦，我都係將人哋嗰張圖搬落嚟嘅啫。 你夠。 所以你就係屈咗我嘅。 你繼續搬落嚟。 我預計係爺爺沙朗高打正選嘅。我 傷咗啊嘛，爺爺沙朗高尋。 我理得佢啊，總之我預計嘅陣容係關我。 現代教育嘅翻版啦，係嘛？大家齊抄。 係咯，最尾就唔知邊個抄邊個。 抄考咯。 係啦，咁頭先講到如果我是雲家，咁呢一 part 就梗係交俾粉哥，咁我就唔講嘢㗎啦。係 咩？ 咁我想睇下佢有咩講，因為佢之前就同我講話佢做咗啲功課， 係咁依做嗰啲功課咯，係啊， 係啊，咁你做咗咩功課先得㗎？ 咁其實即係都係想講翻之前嗰幾場波啦，即係都係悶悶地嘅話題。我驚之後一間真係有人衝入嚟掟我麥。其實即係最主要 唔會啊，監製唔喺度。 咁多場其實即係睇埋尋晚對新特蘭嗰場咧，其實即係你要，我覺得維拉嗰場真係好興㗎喎！你睇完之後， 點解會興咧？ 即係你會， 即係我哋冇4-4-2-4， 又唔可以話。球證即係暫時唔好睇球證嗰個問題住，但係你睇翻咁多隊，即係對阿仙奴對咗咁多隊，其實你冇一隊係做到對維拉即係做到維拉打我哋嗰種質素咯。其實真係下下揦埋你，揦埋你，揦埋你。 即係你覺得阿仙奴唔夠狼？ 又唔係即係狼唔係。 咁嗰場我哋都未簽發明嚟嘅。 同埋其實最主要係。你用到藍斯加韋舒亞其實係好令人擔心，即 係當初我都擔心過呢個問題，真係。 但係其實呢個問題係一場就即刻出現曬咯。你維拉中場係咁以勒低你兩三腳，跟住韋舒亞就燥咗啦。 係。 一燥就亂曬隊波。咁當然你話即係入波先，跟住兩球十二碼咁樣冇嘢好講啦。但 係咁如果你係雲家，你會點做啊？ 但係你冇 呢個環節叫如果我是雲家嘛，嗱你成段嘢講曬出嚟啦。咁如果你係雲家，你會點做先？ 雲家咪伸開雙手咯。 你係 掟水樽係嘛？ 啲球員係唔識得去保護自己咯，即係 走去第四旁正前面伸開雙手。 係咁走去先佢哋，或者好似尋晚迪肯尼奧咁俾人趕埋出場咯。 喂，迪肯尼奧講，我真係覺得官方網嗰個編輯咧有啲心思喎，真係。佢最尾十一分鐘精華個 shot 咧，係影住阿迪肯尼奧個頭由左邊去右邊行，跟住再 zoom 阿仙奴嗰班 fans。我覺得佢個鏡頭好有深度喎，嗰個鏡頭。 係啊， 唔係我自己覺得對維拉嗰場就即係完全係反映咗阿仙奴咁多年所有嘅問題全部喺曬度咯。 一個衝擊型前鋒已經可以撞殘曬你，一個快一個高， 跟住球證黑你啊， 即係你話球證黑你都係一個，即係都係一個問題 啊咁樣咯。 因為嗰講翻呢樣， 即係最主要係。你 好熟悉嘅，好熟悉嘅 咁難。咁我想講講歐聯對拿波里，因為其實由準杯大家見到拿波里嘅快反，由阿鹹石同埋阿何西卡利莊兩個咧，好快，我而家好擔心。 但係其實冇咗鹹石係斷咗好多。 我就有啲擔心，因為始終嗱頭先我都講過一個問題，就係傑比斯同埋右閘，我唔理讚堅信有沙格好啦，即係唔識翻後，即係其實有啲擔心其實。即係你見到酋長杯嗰場其實已經多甩漏㗎啦， 即係除咗阿鄭建順大塔啊，世紀大塔之外， 之前又試過世紀大烏龍。 係嗰球啊，直情經典添啦！世紀啊，世紀，世紀啊，世紀。 攤落去。 但係嗰場睇下啦，如果即係而家好啲嘅，有發明力啊。 唔係而家會有信心啲， 即 係 有人睇下位啦。 咁你又捉過佢路。 阿京一就同就話咩嘛？多蒙特冒起，跟住阿仙奴沉淪。但我而家睇個勢，阿仙奴沉淪咧，我又唔覺喎。 但我又覺得你拿波里嚟遊獎杯嘅時候，其實都早均曬嘅啦嘛。咁其實都可以摸到啲路嘅。咁你 你摸到咩路啊？如果你係運家， 其實。我冇睇遊獎杯， 好嘢啊！ 好 嘢啊！ 呢個咩啊？ 成個節目最爆嘅地方出現 啊！又做節目主持人， 成個節目最爆嘅地方出現，同雲家一樣喺場邊係唔會睇場波嘅， 即係翹埋雙手坐喺我球場度咯。 呢個節目已經完咗啦， 係啊。 真係好爆啊！揾個你爆到無倫咯、啊，你 好啦，咁講翻踢咗啲波啦。 咁你睇過啲咩波啊？ 遊獎杯就睇咗，遊獎杯就睇咗個 payback 咯，即係睇咗精華，但係其實就冇，即係冇認，即係冇去睇。 咁啊，聽眾係從來未預計過呢個情況㗎。 應該有人衝過嚟掟，揾嘢掟我。 因為監製唔喺度，我哋咪放肆咯。 下次唔好揾份哥做節目啦 唔係頭先你好似睇咗啲控球率嘅變化啦。 唔係，其實睇咗英超嗰幾場嘅控球率咯，但係即係講翻，其實係維拉嗰場係真係沉住氣咯，我覺得最主要係。咁之後就係對富咸嗰場啦，富咸嗰場就係雨戰啦。 喂，嗰場波其實我好擔心會有人受傷。 雨戰一嚟有人擔心容易受傷，二嚟就係阿仙奴係真係好唔擅長打雨戰。 唔 係 啊。由年青嗰一輩開始話俾你聽，雨戰好叻噶咯。上年 但係上年係真係，即係一打雨戰，其實我就真係好驚，係咯，即係你又唔識遠射。 我覺得大家 結果都係傷咗普多斯基啊。 但你又唔識遠射咁樣，你 大家要開始改觀。阿仙奴遠射開始可能會多好多 即係你上季，即係你用上季同今季去比，其實你 甚至乎喺青年軍嘅爆發嚟講都好明顯轉咗。 你打雨戰嘅時候，其實。你上季其實你係好冇信心，阿仙奴係可以有機會食到人哋噶嘛？咁你今季你反而多咗啲遠射，你起碼搏到亂喎。你藍斯嗰腳就搏到亂，跟住基奧特可以入到嘢。 嗰腳直情我覺得苦碌添啊！ 係咯， 嗰腳直情 射埋喺只腳度。 但其實如果由青年軍開始講起，我覺得阿仙奴開始唔驚打預戰嘅原因係。因為其實我睇好多 U21 啊， 我而家係訪問， 水兵， 我係訪問 水兵嘅訓練。 我睇好多 U21， 其實因為其實上年我睇好多雨戰，甚至乎最惡劣嗰場喺薯仔地對 Next Gen 作客對國米嗰場，哇！直情好似打泥漿摔角咁嘅。 香港大農場啊， 仲差過香港大農場，我哋講， 因為嗰個米 香港大農場都係中間嗰忽啫。嗰晚嗰場國外嗰場，哇！ 係咪大坑東嗰啲？ 好似薯仔田咁啊！ 嗰個球場根本係真係業餘水準 嘅球場嚟。大坑東踢， 但佢哋啲 成個都係泥地嚟。 即係我睇翻佢哋啲體能啊，甚至傳播嗰啲，即係其實我覺得喺青年軍裏面已經開始呢一樣嘅教學嘅滲入，其實已經有少少成績出到嚟咯。我會咁睇咯，因為上年我睇到嘅。青年軍係咁，我唔知會唔會延伸到 嚴格嚟講都應該識踢嘅，你喺倫敦踢波成日都落雨㗎啦，啱唔啱？ 咁由但係你又計翻酋長同埋科爾尼嗰場啲設施又真係好得滯。 但係你係上季一打雨戰又唔識踢啦嘛， 你真係好得滯。 咁場只不過對住維拉渣啫，你又冇覺得係咁樣係富鹹，即係 但係其實即係多得有遠射，即係肯遠射。如果你唔肯遠射，你雨戰差 唔好話遠射啦，禁區頂會多咗好多啦。 即係你其實如果你雨戰同佢差 都 係 其實咪真 係 一個藍絲啫喎。 你唔可以排除辛迪卡蘇拿出嚟，唔會有呢啲咯。 辛迪卡蘇拿， 有一定有貨交呢啲。 佢太慢啦，佢次次都係第一腳呃你，跟住再推再射啊嘛。而家俾人捉曬路啦， 一拖還死角咯， 死角即係斯嘉良仲要撲 我成日我好中意啲球員唔係射波啊，佢哋個感覺係送個波入網。 咁 你 即係點解我哋欣賞柏金？點解我哋欣賞道道？因為佢哋唔係射個波入網，係用一個最 係 用一個最柔軟嘅方法將個波送咗入網，係兩回事。即係你亨利就算幾多入波幾多花巧嘢都好，都係冇嗰種送個波入網嗰種感覺。 如果你諗下遠射。 前面在禁區釘那麼多人，你當然要找一些曲線出來彎過去啦。你一下下就這樣射前面十幾人擋住， 但有些有些曼聯不是跟你說史高斯都不是的， 散低兩件咯， 史高斯都是大力兵的， 散低兩件咯， 散低兩件是 啊， 史高斯都是大力兵的，那些曼聯都 OK 的，散低撞波撞撞撞撞波 撞撞撞折射咯，但是我講起折射那場波，高斯仔那個折射又嚇死我，不倫敦打比都黐鬼線咯， 那句是他 又是斯斯斯嚟 縮得太快咯，即係攤咗開咗只腳又縮嗰下縮得太快咁樣攤到個波， 但佢又真係救到，但係亦都要講埋最尾後面嗰個延伸嗰、那個我哋幾鍾意嘅畫面，就係、是、血肉長城喺亞仙奴 嘅 防守，係啦，好耐未出現過啦。 即係嗰球，即係你坐埋係怪緊基奧特頂完之後唔記得走翻上嚟。 我哋成日都話阿仙奴以前防死球咧頂籠得五個喺裏邊，但係嗰場我唔知係血性， 淨係擋波得五個啦。 發明嚟指揮好 定真係後邊有好有唔 夠人啦，而家 封咗個籠，同埋你唔覺意嗨咗膊頭啊，濕頭啊， 膊頭。 咁你就一係就變手球，一係就彈咗入自己龍門啊嘛，係嘛？即係太多人喺門前，亦都唔係一個好事。當然你話即係有 血 性更好啊， 又係 有個咁嘅血肉強盛。 呢啲係低水準嘅。 唔係，我覺得有陣時 防守嚟㗎。 效果同意識你又要分開嚟睇。即係有陣時我哋阿仙奴球迷早嗰幾年我哋缺失咗好多嘢，但今年你睇呢幾場波，其實唔好講個效果先，起碼嗰個意識做到翻嚟，係俾你見到有希望先咯。即係你唔好好似再即係我有陣時其實亦都。歸咎於以前的防守體系，即是我成日都話桑治是一個定點防守的，你不是一個即是頭先阿 Steven 都講，是那個跑動性的問題， 個範圍咯， 跑動性的問題，即是你而家見到中場嗰個活力是相比起桑治一個純防守的時候是更加有效用，即是我以前成日都講話阿仙奴以前是用三個人做兩個人的嘢。而家俾你個感覺係好似可以兩個人做翻兩個人嘅嘢啦，即係嗰個資源運用性嗰個實際由發明嚟加盟後咧，好似做得翻出嚟啦。但係我而家擔心嘅嘢就係你得一個發明嚟，咁如果一個發明嚟跪低咗之後，咁你又點咧？ 第十發明嚟嗰場。 阿迪達唔係嗰種啊，最慘。 發明嚟成場波最好睇就係嗰個飛鏟咯。 唔係，發明嚟嗰場係拎翻好多分數嘅嚇，先落。 即係嗰腳飛鏟其實係攞到好多，但係其實熱刺嗰場波最主要真係贏默契咯。你 贏血性啦，同埋我覺得贏血性。 但係默契其實你係好明顯比熱刺好。你熱 刺咁你熱刺你成隊都 換過曬 人， 全部換過曬人， 真係贏。 即係我有陣時我都認同阿傑斯一句説話，我聽足球頻道，咁佢又話其實呢場打比對於熱刺嚟講係早咗嘅。因為對波根本都未夾熟， 未夾熟啊！ 都未夾熟，根本阿仙奴有即係呢場波一開始個優勢就係話，我個班底已經熟過你， 冇喐過啊嘛，我班底 冇得喐， 係冇乜喐過，或者可以咁講冇得喐。唔係，因為踢嗰場波嘅時候，我哋根本都 又係想 簽咗兩個咯，沙朗高、發明尼。 但呢個就係即係阿仙奴根本應該做嘢咯。 但 係 嗰個組織我覺得做得幾好啊，又係。即係你基奧特其實係一開始拉去後處，等和國特嗰邊係 Juru 嘅作用係好好嘅。 跟住最叻就係佢唔係企翻喺後處，再接翻去前處，接翻和國特個波嘛。 但我又 炸肚痛咯， 又睇好似基路特，當然今年已經好好多啦。但即係好似都係上半場係會 sharp 過下半場。是吧，可能踢法下半場 他 參加所謂防守機會用多過進攻， 賽程其實會不會對他比較密，如果以新大樓那場來講，我同意你的說法，因為賽程比較密比較緩，但是 Juru 給我的感覺是好像傳統阿仙奴30分鐘好波，沒有了，跟著沒有了，即是那個效率 始終高，始終他是要有供應， 但 是 他又衰格到，他好像沒什麼做到東西，但其實他的作用是很用的， 他到後面 那個問題很多時候是沒有人供應的嘛，即是例如你見兩集出波，是不是第三第四時間人回來你，他沒有搶沒有時間差給你偷， 所以現在買了奧斯爾，我覺得對阿Juru的影響會比較大一點，因為Juru可能要跑少了，或者甚至啲走位可以再精準 啲， 係精準啲。 我覺得 技巧 應該一定會好啊，因為佢控波唔係算好啊嘛，佢都係踢 one touch 衝埋去射啊嗰啲人，咁變咗你有人 喂埋袋口，佢走到埋個位就射得啦。 唔係朱烏，你要佢個人比較難㗎，但如果你話你俾位啊，叫佢撞啲波俾後上啊， 所以 佢又做得好。 所以佢咪應該會夾布斯爾啦。 但如果你後上突入嘅話，就真係藍斯今年可能會受益比較多。相比起韋舒，我覺得藍斯可能受益會比較多。 藍斯入射時間係準啲。 藍斯甚至乎， 起碼佢肯入射啦，即係譬如你相比起韋舒亞，韋舒亞都係 喺。唔係韋舒亞，中意自己過咯。 中意自己鬥住喺禁區，或者 想腳自己 攞，或者中意喺中場大個。 都係教咯，始終都係有時覺得佢。 咁，阿 Stephen 好似講過話件十號其實累死佢係嘛？其實我有少少同意嘅，即係如果你將嗱講真，如果以 number 互換嚟講咧。奧斯爾而家著件十號咧，會比較合適。咁韋舒亞俾個咩 number 佢咧？我就比較中意阿迪達個八號，似咯。 但其實可以本身其實可以佢可以唔選擇，即係其實佢用翻十九號係咪十九？ 卡蘇拿要 唔係咁嗰陣時未定 number 之前噶嘛？ 唔係咁嗱咁講真的你嗰時身為一個球會上升緊嘅新季，俾咗件十號你會唔要咩？你認為你自己？即係你而家孭咗之後，你先知道個壓力係點樣，咁咪就係睇你識唔識放手咯。即係我成日覺得華倫西亞，即係講一講友隊啊，曼聯華倫西亞佢肯剝咗件七號咧， 出去踢翼啊，踢只右。 其實我覺得佢自己醒水啊，佢只如果唔係佢俾人屌得仲慘啊。即係有陣時球員呢一方面嘅智慧其實需要咯。即係我覺得我同意阿 Stephen 所講件十號其實而家有少少累死佢，自己壓力又大。復出之後找不回個狀態競爭力多定位不清晰其實這幾樣東西對於韋舒亞來說這兩三年之內一定要解決的如果不是的話他很容易得回下去的甚至乎你看一看我經常都說找家找多少那些後生跟你同一個位置還要同國籍的甚至乎你沙列林你已經被些球迷煲到新韋舒亞了跟住嚟緊咗個釘 新法比斯基 法比加斯咁你即係你要盡快確認返自己囉如果唔係嘅話佢真係好慘㗎韋舒亞個下場會即係我好驚㗎同埋即係好認真咁講到目前為止如果學下 Stephen 話齋所有傷員復出個中場韋舒亞身為擺 bash 唔緊要啊擺 好難爭得返個正選位㗎 冷靜下都好噶嘛， 冷靜下好，但最驚就變第二個艾沙雲咯，真係最驚變第二個艾沙雲。 即係肉輸佢咯，即係可能，但係其實。 但係你韋舒亞又冇可能外借喎，真 係。咁如果你雲家真係想佢好，咁都總有啲機會嘅。 你借俾邊隊？ 踢聯賽杯咯。 如果你係雲家，你借俾邊隊 但係你 我問你啊，你唔好同我講你冇睇過其他波啊。 咁如果我是雲家，我就繼續俾佢做正選咯。 即係當佢雙子當佢藍絲咁分集， 我又唔會，即係我唔會俾佢繼續正選咯。如果以佢咁嘅表現，你即係最多都係後備，即係試下借佢出去，或者即係俾佢解放下。咁你可能出到去唔係著翻件十號，咁可能變相其實佢可能自己冇咁大壓力。可能你 唔係十號，唔係真係講個 number 問題，係個球會俾佢個象徵問題。你出到去，你一定就算你著件十號都唔會係人哋球會嘅象徵。 不過都唔緊要啦。第時自己開始根本大家睇到啦， 即係我會覺得 對波唔係靠佢啊嘛，對波唔係靠佢自己壓力會減 嘅。佢試下出去唔好，即係球會個壓力可以出，你出咗去球會個壓力就會少啲咯。咁你俾佢試下放鬆下自己睇下。 但會唔會引嚟一啲球迷會咁咯？哇！你堂堂阿仙奴新進核心，你嚟到我依度踢到咁。這個壓力會不會重大的背負 咁都要有啲領隊俾佢。 你唔使諗啦，佢唔會再借出去㗎啦。個問題就是、即係佢出場嘅時間嘅控制啊，佢自己揾唔揾到位踢啦，係嘛？邊有可能再借韋舒亞出去啊？啱唔啱先？ 咦，佢而家即係半桶水嘅。 一係又變咗藍絲個 case 咯，你由佢喺度。 藍絲咪 報到佢。 係咯，我成日都話時間浸咯。 你睇喺觀望， 但有冇空間俾佢再咁做咯？ 你成日 但如果你 觀望佢話，而家佢需要嘅係時間，需要嘅係穩定性，所以佢一定會繼續。 你今年個目標係改變，其實係你係冇乜時間俾佢嘅，即係你係要谷，你係更加谷佢啫。你變相壓力，可能佢自己壓力會仲大嘅啫。 係，呢個我同意，佢自己壓力會仲大。 係，如果你即係你例如你好似早幾年咁，即係個目標其實冇咁明顯，或者冇咁清晰，或者即係冇咁立志去做嗰樣嘢嘅時候，咁其實可能變相佢個壓力係。 而家問題佢 冇咁大， 佢自己 今年就係因為立咗字，佢更加急躁，好似俾咗個毒藥。 就係因為谷，就係因為佢谷得佢太犀利，所以 谷得太勁啦。 所以其實有時就係話，不如試下放手俾佢 自己，佢自己想孭上身嘅嘢更加多。 明白啦，假如我是雲家嗰時，粉哥就會外借佢啦。OK。 唔係，如果我再問多條，假如我是雲家啦，節目最尾啦，你會唔會續約？ 續約會。坦白講，我都諗唔到有咩接班人，即係短，即係就咁睇。其實每個領隊你都爭啲，即係以前我好欣賞莫耶斯 嘅，但係而家 大改啦。但係而家佢 唔係啊，佢令到曼聯沉淪，我都好欣賞莫耶斯啊。 即係以前，即係以前你就即係成廿隊咁樣英超咁樣，其實我好欣賞莫耶斯，但係佢又去咗幫呢個費格遜啦。 唔係幫法格遜，係人哋陰點啊！ 欣賞佢，欣賞佢 ，OK， 接班。 兩回事，你幫咩？你有資格幫咩？人哋叫你做你就去做，你幫咩？你煮咩凍啊你？ 但係英超領隊暫時冇咯。 其實我自己都係半個反運動。 嗱，呢啲咪嗱，大家又聽啦，即係好明顯，阿仙奴喺買咗奧斯爾同埋未買奧斯爾之前，對雲家續約嘅睇法咧，我喺 Twitter 同埋而家咧，我都係睇到曬嘅。即係 Twitter， 我夠膽話未買奧斯爾之前有 99% 都係雲家 out， 簽咗奧斯爾之後雲家 stay， 係完全爭好遠。 嗱，你又要唔好咁膚淺嘅話，即係話係簽奧斯爾嘅問題。其實你諗下點解簽咗之後啲人會覺得雲家仲有價值留喺度？ 因為雲家就口啊， 唔係把口，就係話如果你睇翻同一時代嗰個領隊嘅經驗，而家好似。 咁啊，教練 買少見 少，真係 少。同埋即係話佢仲係哦，原來仲有球員頂級球員覺得佢係可以令佢更上一層樓，係嘛？以前我哋欣賞雲家就話佢係有點石成金嘅能力啊嘛，佢識揀人，啲人中意佢啊嘛，係嘛？好球員要溫為佢嚟啊嘛，但係我哋過去咗8年見唔到啊嘛，係嘛？咁我咪覺得即係話哦，佢係咪已經失去咗佢以前嘅能力咯，係嘛？咁而家呢次就好似有一個。仲有啲機會俾佢睇下啦， 但係我就好驚嘅，因為 Steven 頭先同我講就話奧斯爾好似拍金啊嘛，但係你諗翻上一手教練點走啊？咪就買咗個拍金之後，咪放低成隊波走咯。即係而家有雲家買， 但係即係我 又好似翻到球隊翻翻原本咁啊！ 未買奧斯爾之前，我成日都會即係諗你其實真係雲家你唔續約，咁你可以揾個咩教練去替代佢先？ 係咯，我一開始都 好簡單。例如你之前莫耶斯未過去，都話即係大家都叫接受到啊。 我接受唔到㗎。 即係我會接受到。咁你冇理由揾高普教多蒙特教得咁好，我唔相信佢會走住咯。咁你揾例如你去揾軒力基斯退休嘅，咁你冇可能。即係你縱觀你係暫時揾唔到一個人可以。 有份量吸得掂對波，係 咯，吸得掂對波，你仲要係咯。 同埋阿仙奴經過動盪之後，順便睇埋曼聯今年轉咗領隊之後，我諗佢真係唔夠膽亂咁嚟嘅真 係。你俾個反民黨講下先。 就算今年冇操 練下啦。 嚇咩做咩？唔係咁我喺節目其實喺幾個節目我都有講過嘅，咁其實就同圍內啲阿仙奴球迷都。share 嗰啲問題嘅，我哋有段時間都或者叫做係好撐雲家，好 power of 佢。大家都頭先阿 Peter 爸講咗一啲好重要嘅 point 就係，佢嚟到係將阿仙奴去咗另一個層次。但係呢幾年大家明為咗個球場，大家有留意 news 嘅都清楚，或者大家阿 Peter 爸都做過啲功課講過嗰個錢嘅問題。今年都大家最唔高興，點解個反差咁大就係、是？頭先我提過啦，那個咁嘅英超嘅亂局，咁嘅情況底下，如果你都唔做嘢嘅話，你覺得你而家嘅方式去做得到嘅話咧，我就完全覺得你係 fail 啦。我係阿仙奴球迷，我唔係雲家嘅球迷。 係呢句嘢，又係金句。 呢個所以我就係話當然個 board 係好大問題。我一路都講佢有功，我亦都好乃念佢幫隊波去咗一個好好嘅境界，佢亦都打好咗個底。但係頭先，譬如 EV 都講咗喺夜市講青年軍嗰段時間啦，佢要顧嘢太多啦。而家頭先大家有講啊，莫耶斯嗰個喺曼九嗰邊有幾 high 咁個嘢。咁我真係覺得一樣嘢就係話，好，你買咗奧斯爾喺我呢刻，我都話俾你聽，我會期望佢續，但係冇咁長啦。 咁唔長啦。另一方面，另一方面就係、是、我希望佢就係話，你都要考慮一下啲人選啦。其實我會覺得譬如頭先粉哥講得啱，要揾個人嚟鎮住，即、就、係、是、重新接手阿斯圖咧，就一定會面對好似而家莫耶斯接手嗰個問題嘅。咁如果係咁，你逐個短弱開始揾所謂嘅接班人，其實歐洲有好多個可以考慮，法蘭天拿嘅蒙迪拿，或者盧特立喺小人斯嘅盧特立，甚至乎而家奧華頓教到琴晚踢到曉飛嘅馬天尼斯，有幾個你都可以考慮一下嘅。你真係可以考慮，但係問題就係話雲加到底，譬如佢之前傳嗰個係 斯道 高域，斯道高域，白瓊嘅斯道高域，即係我覺得係實際啲咯。即係我會咁形容啦。有好多漫迷係睇住費格遜攞咁多錦標，所以變為一個唔知足球唔識足球係乜，淨係知係攞錦標嘅粉腸。咁但係我會調翻轉一樣一樣，我哋係睇住有一好多睇住雲加大嗰啲咧，就只有知道就係、是、我唔想變成係一個好似保王咯，淨係話佢乜都有功就去保住佢。我明白球隊要 keep 住佢，但係 keep 住佢得嚟就係我希望球隊繼續 keep 住佢，唔係為嗰只為淨係為咗個人咯。OK， 係 keep 住嗰個成長同埋一路運行嘅模式。 係啊，所以調翻轉頭，我都想阿 EV 講佢最新係，即係我希望佢真係唔好做咁長。 兩年啦，兩年合約，全民兩年合約。咁同意嘅，其實揾個過渡期俾雲加揾接班人升佢上神台，呢、這個其實。講好認真講，就算你俾張長約佢，其實之後球會都應該要開始計劃定呢一類嘅工作㗎啦。因為你始終你冇可能雲加教你一世㗎嘛。同埋你睇到講真，雲加有啲嘢的而且確係跟唔上時代嘅步伐嘅。 嗯， 你係呢一個你係必須要認同嘅，所有阿仙奴球迷都要認同嘅。 我補多句啦，我睇過一個 report 咧，係今年歐洲所有球會嘅一個領隊嗰邊一啲分析嚟嘅。我冇記錯嘅話咧，應該雲加係所有歐洲球會裏面排頭三位，年紀最大，年紀最大，所以係即係其實呢、這個如果。以阿斯圖咁傳統嘅球會，未要去未雨綢繆咧，即係我覺得要未雨綢繆咯，即係呢個 角度都要考慮啦。 係啦，呢、這個都係要考慮嘅因素。你兩年又好，四年都好啦，即係我會覺得就係、無論你保運又好，反運又好，我覺得就係話大家要考慮 接受 考慮呢個問題，就係大家都要即係我哋而家可以好風涼咁睇住班漫迷 有隊 開始折墮啦。咁我哋都要諗下我哋即係嚟緊嘅日子會點呢？即係當然我好希望，我都希望我哋捱咗八年九年，今年攞返個杯仔都好啦。我哋都話俾人聽 ，we are back，we back。但係問題係 ，anyway 就係、是、即係 at least 就係我哋都要繼續未雨綢繆。即係雲加你係咁啊，你係一路話俾我聽，你係個智者啊嘛，你識得為球會未雨綢繆啊嘛。 趁好就收。 Exactly。 唔好衰收尾啊嘛。 咁但係我諗佢。點多呢一年佢嗱講真，佢記者會個口風就講到好含糊嘅，佢就話我睇一睇今年成績點再決唔決定續。 佢都係攤到份約， 好 兩休先慢慢 講啦。你中公司嘅時候俾咗個五年計劃人，咁我諗你點都要follow嘅。 喂，人哋簽咗個球員過去，第二年都走咗啦， 即 係人哋都喊緊啦。 唉， 哇！打電話嚟哎我哋嗰個啊，今年去咗邊啊？喊屌個領隊啦嗰、那個。 我其實好想睇阿仙奴對曼九嗰場，就係睇下雲佩斯特卡華利呢條中軸對奧斯爾特基羅蒂呢條中軸，我真係覺得好好睇嘅，應該會好好睇，我同你講。甚至乎我覺得有發明嚟喺度，雲佩斯係隨時斷腳嘅。因為嗱點解呢？兩個由頭到尾俾人我哋話半途嘅人，一個半途就俾人哋知啦，仲唔做翻啲功課俾你睇？ 咪係咯，嗱從 好好嘅拎分機會嚟㗎，大佬。 策略上絕對係一個上 真係我夠， 但又唔好講輪嚟受傷，即係你最多守到佢一動都冇。 唔係，我首先想問， 但係你都 對曼聯嗰場 都唔好咁黑心話到佢傷咯。 唔係對曼聯嗰場係 出個可能會稍微偏差。 知唔知對曼聯嗰場 係 十二月？ 唔知 十一月頭。哎呀，大亞比出唔切啊！如果戴亞比出得切就應該 fit 爆㗎啦，嗰場十一個打十個都冇所謂啊！真係嗰三分唔重要啊，對於我嚟講，我真係好想睇佢斷腳。 即係我又唔好咁黑心咯，我覺得即係。 唔係，我成日覺得佢斷腳辛苦佢老婆，係我哋對佢老婆唔住。 但係唔好意思，我真係好想佢斷腳。 係咯，我即係最多都係守到佢一棟都冇咯。 唔 係， 我想佢攞咗條神奇底褲，但係冇得保護啫。 咩 Google 咩 Apple Apple 嗰條？ 冇啦，笑咗啦， 特製保護褲啊嘛。 我嗰條咩訓練肌肉可以係 啊？ 嚇，嗰條訓練肌肉嘅咩嗰條嘢？ 唔知可以保護肌肉定係即係有啲功效喺度。 佢有條即係特製嘅保護， 係咪可以生條尾出嚟啊？ 令到壯健啲， 壯健 啲受傷。 係啊， 好陰濕喎！你呢句嘢壯健啲。 壯健啲。Peter 爸爸，你卅歲啦，你見佢成頭白髮，你知佢。 唔係 Peter 爸爸，嗱呢啲係人生經驗啦。係咪一到卅歲就對同二十歲爭好遠嘅咧？ 即刻答 以你經驗嚟先啦， 咁耐以前你都唔記得。 因為你依度經歷過咁多風霜，應該係你最熟悉啊！你一分享一下，如果我是雲家將，將額外 有。如果我是雲背先，我就退休啦。 如果我是雲家，應該被人掟緊嘢。 好，我哋即刻進入浴火街頭 ，Peter 爸爸，係時候你開始啦。我哋係時候又要開始玩曬咁多個節目，有食唔食啊嗰啲喺度咧，又可以搞一大輪啦！我哋 啱啱頭先有食唔食，監製都落咗嚟。 是啊，總之我們 今集節目的 quality 呢是非常之遠的，個相差非常之遠，但個 range 好大好大，所以如果聽了第一節那些，不好意思，真的對你不住，你是浪費了三十幾分鐘OK， 所以我是對你不住， 應該聽了頭三節， 是，還有接下來錄音之前我是會幫手屌柒那幾個人的，我是很希望他們是一入來就入狀態的，不好像今天坐了半粒鐘就什麼都不 Q 講， 坐 了 一個半鐘 才可以講嘢。 係啦，咁嚟緊嘅節目 爆一爆，我要儲一儲能量啊！ 嚟緊呢個節目嘅質素咧，應該就會好翻少少嘅。同埋我應該都會要求阿的總喺第一節嗰度講埋話，第一節非常沉悶，請小心。我應該會加呢一句 caption 喺度噶啦，因為我真係唔想對唔住咁多位聽眾，就唔好意思，真係。 不如由第二節開始啊！ 第二節開始， 真係唔好意思咁多位聽眾。 一集三節算數啦。 係啦， 第一節就自己玩。 唔係，如果大家想第一節出街嘅，或者你想聽翻咁沉悶嘅，你嘗試一下喺 Facebook 嗰度留言。我哋嘗試下唔 upload 上 Regasin 度，喺第二度擺出嚟俾大家 download 算數，因為唔想整醜 Regasin 個名。OK， 好啦，咁今集節目咧就到此為止啦，咁就下次就應該就新力卡蘇拉復出之前，我哋會開節目啦。OK， 係咁啦，再見，拜拜。 拜拜。Just takes you from now on, you're with your family. si la llama Gigi Aljana Diga fi am jamma Dalu numu la nexe Dunda sayaga Nim sa